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e in daily to FM Lifestyle. 您现在收听的是《悦生活》2018国家扶贫日特别节目《健康快车，大爱入江》。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悦生活》，我是 Chloe 刘。一座火车站，一段没有使用的铁轨，一条彩虹般的列车静静地停靠在那里，旁边汽笛鸣叫，轰轰隆隆驶过的其他列车愈发使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停在路边孤独的行者。然而它绝对没有休息，它的车厢里常常上演着迟疑、紧张、害怕、喜悦、欣慰等情绪交织的剧情。人们在黑暗或暗影重重中，或许被搀扶着颤颤巍巍地走上这趟列车，却能够在下车的时候满怀欣喜地清晰地看见太阳将世界的一切染成金黄。很多人一时激动得无以言表。这列车就是中华健康基金会的光明号健康快车。健康快车是眼科火车医院，它是香港同胞于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候送给内地同胞的礼物，旨在为内地贫困的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的手术治疗，使他们重见光明，摆脱困境。今年是健康快车慈善项目运行的第21年，在20周年的庆祝和回顾之后，健康快车于今年又开启了新的历程。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红星和刘志佳，来到停靠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州府伊宁的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快车上，了解这里8月29号这一天发生的故事。上午10点，新疆迎来了早晨。伊宁火车站供电维修车间附近的一段铁轨上，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快车沐浴着朝阳，如彩虹卧波，静静地停靠在那里。 好，现在我们就到了健康快车停靠的位置了。 这一辆车呢，是由中国石化捐赠的健康快车，让我们上车去看一看。 李车长您好。 你好，你好，我是洪鑫。 这是我同事刘志佳。 您好，您好。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快车的车长李东岩把我们迎进由一节车厢改造而成的简易会议室，在几张桌子拼起来的一长溜会议桌前坐下。今年60出头的李车长一头白发，精神矍铄。2014年，他从原来的国家卫生部退休之后，自告奋勇地来到健康快车上工作。这次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快车能够开进新疆伊犁，他格外的高兴。 说实话，从小我对伊犁就非常向往。 为什么呢？你跟 伊犁有缘呀。 小时候伊犁唱一首歌啊，过去新疆歌，尤其王洛宾那首歌，完了还有那个什么那个伊犁河水翻波浪啊， 那是您那个年代的歌。 对啊，那都是小时候那个什么那个，我现在歌词怎么说来的？伊犁河水翻波浪，灌溉着牧场和农庄，边防战士驻守在河岸上，哎，来往的人们喜洋洋。这次健康快车来了是吧，并不是这个游山逛水，所以呢在这给老百姓治病这方面，尤其现在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到了这个病房是吧，看到这些老百姓手术完了以后很高兴，而且呢也有很多的老百姓，像因为他这里的呢这些病人呢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包括汉族、回族这些人呢，这个也很多，尤其少数民族很多，所以他们这个都是语言不同，但是呢，你能看得出他们到车上来能够治疗白内障是怀着非常感激的心情，而且见到你是主动跟你握手，有时候旁边那些我们护士有维族护士嘛，帮着翻译一下，他说哎呀感谢你们健康快车啊，感谢共产党，哎这些赞美的话，所以呢发自肺腑的，而他确实发自肺，因为你为什么觉得他是发自肺腑呢？因为他流泪了。 健康快车车长的职责就是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为此车长的工作也是事无巨细，从统筹资源、人员调度、制定计划，到监管手术、日常管理情况汇报，甚至聊天谈心、疏解矛盾，这一切都得由李东岩车长亲力亲为。 每一站呢，就是一千例的手术。你看我们刚来伊犁以后，先跟大家开个座谈会，把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尤其是医疗方面的事情，我们要着重跟医院这个说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依托基地，我们管它叫基地医院，就配合我们这个健康快车的手术的医院，我们管它叫基地医院。我们要跟基地医院呢，把一些这个合作的一些事情要说一说。医院对健康快车能够积极支持，也有它的考量，它就是我配合政府做好这件事儿，这是第一。第二，我还有两个大夫要在车上来学习。我两个大夫到车上来学习，就能够掌握技术，就能够等健康快车走了以后，我医院眼科就会发展一些。那么我们是7月13号到的伊犁呢，经过前期的准备，是吧？我们接水电呢，包括一些辅助的设施，然后呢，我们是25号，7月25号开诊。 开始第一例手术。 开始第一例手术，因为我们前期的两三天嘛，有一个磨合期。所谓磨合期呢，就是因为大家都不熟悉嘛。因为我们今天上车的大夫是人民医院的上车大夫，他们平时都在医院做手术，都在自己医院的手术室做手术。那他那个环境他很熟悉。那么到健康快车上来呢，他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因为空间小了嘛。空间小了以后，而且还要注意这个感控。我该走哪个通道是吧？我的身上不能蹭什么东西，哎，这些都需要，因为它是严格消毒的嘛。 感控就是感染控制。 哎，感染控制，感染控制就是那什么嘛，就是消毒以后你就尽量别污染它。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前期的工作呢，就有这些。我们是刚才说了25号开诊，25号开诊呢，这个到今天呢，已经是25个手术日了。25个手术日 啊，做了300多例手术。 这个300多例手术呢，说实话，这是不是我们的理想数字？我前几天算了一下，大概平均15例，平均15例。实际上，我们要平均大概要25例左右，我们这几个月才能完成。 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快车共有4节车厢，分别改造成了会议室、宿营车、手术车和病房。正说着感染控制，车上来了两位当地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手里拎着仪器。原来因为古尔邦节放假，手术室停用了2天，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健康快车邀请他们再次上门来对整个手术车厢进行安全检测。 是做什么检测啊？是空气？ 空气误标。 误标是什么东西？ 就那个手术台呀，完了后那个吸收的这个地方。完了以后人家就收一些， 是看是不是无菌环境。 对对对。 如果检测比如说不达标的话会怎么办呀？ 重新那个啥 消毒。 此次上车的是来自北京三甲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的两名医生程勇和于莹莹，他们要在7月到10月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快车在伊犁停靠的3个月时间里，为1000位当地白内障患者进行眼科手术，平均每天25例左右。程勇2015年曾随健康快车到过广西，这次已经成长为副主任医师的他 第二次登上了健康快车，作为医务主任负责一切和手术相关的事务。 健康快车与一个青年医生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和一个提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医院呢是这样，就是每次呢这个健康快车呢会以一个高级时辰和一个中级时辰然后搭配来保证这个手术的这个顺利进行。那之前呢我是以一个中级时辰然后一个时辰带着我来完成这样的工作。那我们医院呢是有就是这么多年就是连续和这个健康快车合作，那今年呢就是同样的，就是我既然之前从这儿学到了东西，那我觉得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能叫反馈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来继续传承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呢这次是带着于大夫呢一起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 程勇他们使用的白内障超声乳化技术是世界公认的先进成熟快速复明的手术方式，在角膜或虹膜的小切口处深入超乳探头，将浑浊的晶体状和皮质击碎为乳糜状之后吸出，然后再植入人工晶体。由于经验丰富粘附力强，程勇大夫手术的时候动作干净而利索，几分钟就可以让患者重见光明。但他坦言，在列车上做手术可比不得在医院做手术。 不知道您会不会做饭哈，在自己家里厨房做饭和在外面一个新的环境，何况是做手术，因为这个本身一个环境的变化、条件的变化和这个设备机器的变化，肯定是本身这种变化就会造成的一个新的一个适应的过程。而且咱们这个列车上的这个虽然都是一些基本的设备都有，但是毕竟这个很多东西是没有的。再一个，咱们手术的过程中，在家里手术嘛，哈，会有我们叫巡台护士、上台护士以及麻醉师等等的这些来保证我们的手术更顺畅进行。在这边就只有靠自己。 麻醉 的 你们自己做是吧？ 对，就是没有麻醉师的护航嘛。当然，就本身白内障手术是一个只用就咱们就点麻药来完成的。但是麻醉师的工作，他不仅仅是麻病人，其实他的工作是保证手术的顺利，包括血压、术中的血压啦、心率等等的这种监测的这个工作，谁也不知道。这个病人会怎么样，但是术前会有一些基本的一些检查，但是因为毕竟这个患者的年纪都偏大，再加上这边的患者啊，这个因为经济啊等等方面的原因，比如血压血糖，可能我还没做手术， 可能有一些慢性病， 对，就可能没做手术，他的血压在术前已经180了，你不可想象他做手术的时候那种高度紧张的状态的话，那这种的话就要求我们在术前啊，就是严格的一个筛查病人要更严格一些，为了保证手术能100%安全，以及在术中呢更加谨慎小心一些。啊，那有的可能有些就是会不理解，怎么我好不容易上来了，怎么不让我做手术啊？这就是这样，就是 不满足手术的条件了。 对，包括血糖，可能今天早上刚刚打，就是空腹血糖已经15多了。咱们对空腹血糖都正常是6左右，他不是说手术不能做，万一出现问题啊，就很严重。 程勇大夫说，安全是最重要的。火车上做不了的手术，他们绝不贸然行事。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有惊无险的故事。 就是有一例患者算印象深刻一些，就是之前我们是本身在这个车上准备给他做手术的，但是这个患者他对这个车上条件很恐惧，他本身他的病很重，50多岁，但是双眼已经完完全全看不到东西了，手在眼前有几个手指头都看不到了，就是我们是希望给他做手术的，但是刚一盖着铺上那个手术的那个消毒巾之后啊，那整个他就特别害怕，特别恐惧，然后就上手抓呀、动啊，就是那种特别焦躁的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肯定是没办法在这个列车上手术的。后来呢，就是就包括车长啊，我们和健康基金会啊，然后多方沟通啊，决定就是在他们医院就是镇定麻醉的这个方式，给他一定这个药，然后来做这个手术。最后呢，那个手术呢顺利进行。那个手术我们说这个白内障哈，就是发白哈，但他那个白内障已经发黑了。就跟石头那么硬，我们说正常的白内障手术，因为咱们叫超声乳化的技术，把它用一个小的切口把它打得像豆腐渣一样吸出来，但是大的特别硬，你想石头这个机器已经打不动了，就用最传统的方法把它掏出来。他当时做完手术就很激动，就非常开心，家属也非常开心，因为本身大部分我们这个上车来的患者是比较贫困的，他本身是一个牧民，为什么他那么重，就是长期在这个新疆嘛，这种高的紫外线高日晒下才会发展到那么重，然后家里也特别贫困呀，孩子呀什么也特别贫困。 中午11点，会议室里飘出了诱人的饭香，原来大厨小蔡在会议室尽头的小厨房里做好了早餐， 还挺香的。这是做的什么？ 哎，你上那给我厨房看看。 您一个人搞定是吗？ 嗯。 一般是给多少个人做饭呀？ 20个吧。这一站少，这一站是因为它有少数民族嘛， 哦， 没法在咱吃饭吃饭。 哦，那他们的这个饮食怎么解决啊？ 他们那个医院的会送，医院里有那个少数民族餐嘛。 哦 ，OK。这是做的什么红烧排骨？ 嗯。 这是炒了个蒿子杆儿，这是拌的一个藕片儿，麻婆豆腐。在车上做饭和不在车上做饭就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吧？还是有？ 有，在车上就是一个人的，切配炒都是你自个的，面食凉菜都是你自个在做呀。但是我们在单位去工作的话，我做菜就做菜，做面食就做面食，不掺的。 全才， 这个在车上就相当于全才。 程勇与莹莹大夫和护士们赶紧扒拉了两口，就收拾好医疗箱，准备出发了。原来这两天情况特殊，车上的手术室需要进行安全检查和消毒。为了保证工作进度，下午他们要到和健康快车开展密切合作的基地医院——伊犁州中医医院为患者动手术。出发前，李车长又仔细地叮嘱了他们一番。中午12点，一到医院，大家立刻换上白大褂，戴上口罩，步履匆匆，各自忙碌起来。程勇大夫先到病房为术后的病人进行眼底检查，听说眼睛没事儿可以回家了，那些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大爷大妈们脸上绽放出了笑容。 这个好的眼睛也是以前在健康快车做的手术哦，那可能这个眼睛也会慢慢恢复的。 嗯， 高兴吗？ 高兴，再不高兴我当地领导好，就在好。 方便了是吧？生活方便了。您多大岁数？ 72。 72了。您的名字？ 努力，努力学习两个字。 努力。 嗯。 好的，谢谢您。 谢谢。 努力大爷走的时候，伸出颤颤巍巍的手，想和程勇大夫握手，无奈程大夫全神贯注地盯着仪器给下一位病人做检查，他丝毫没有察觉到。 奶奶叫什么名字？ 奶奶，我能问问您吗？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4了。 74了。什么时候动的手术？昨天动的手术。 昨天。 啊、 哦，昨天动。 动手术之前是右眼都看不见吗？ 看不见。 看不见。 看不见。 现在呢？现在。 现在上一解了那个角膜，啥都看到了，毛一亮。 您说那感觉就像一层布给揭开了似的，是吧？ 是的。 高兴吗？肯定 高兴了。眼眼睛都看到了吗？你奶奶 把那张。 74岁的王文莹奶奶，左眼失明20多年了。几年前，她的右眼由于白内障也几乎失去了视力。从乡医院得知健康快车来到伊犁，免费给病人做白内障手术之后，他的儿子赶紧给他报了名。俩人几天前坐着安排好的车，从300多公里之外赶到了这里。 多谢这专家了， 多谢他们。对， 好像又住不起，都背上没有钱了，这免费来了。 那您这眼睛现在能看见了，最想干什么事儿啊？ 跟人说，就你走呗，你自己。 说着说着，王文莹奶奶的眼角渗出了一颗晶莹的泪珠，她说：“现在好了，一只眼睛能看见了，儿子就可以放心去工作，她也可以给老伴儿做饭了。”这个时候，于莹莹大夫一眼瞥见，嗔怪我们说：“不要让病人哭，眼睛容易感染。”她坦诚，参加健康快车的项目的确能给自己业务能力以很大的提升，但是最令他开心的还不是这个。 在家里的话，就在北京，你可能一天就是说你要干的事情挺多的，比如要出门诊啊，你做手术啊这些的，你手术做不了多少台。然后但是在这里的话是一种集中的训练，也就是说你其实除了做好你的手术之外，剩下的事情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不需要你去过多的参与。所以就说这种集中化的训练的话，对自己肯定就是说 是一个 技术上是一个很提升。对，但是在其他的方面就是觉得来到就是，但是我们因为申请上车的时候他不知道会来到新疆，就是事后再分配的， 但是你就说你已经被告知你要上车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你会来到这里。其实接触这些少数民族的，你会发现就是说他们的内心是特别淳朴的，他们对你的到来是满怀特别的期待的。当就是手术做完的时候，因为我们相当于做完手术下一个就立马就是很快的，之间没有过多的交流，对于他们来说就像刚才似的，也就是说我们只是术前以这种形式在练习灯下看他们一眼，然后就是手术台上，手术台上的话他们是看不到我们就是脸啊什么 样子， 对，帽子口罩都戴着， 对， 对。然后第二次就是术后，就是这一次，也就是说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会面，但是有的人他其实特别想，有的病人你看他很想拥抱你啊什么，有的时候甚至没有机会。因为我觉得我第一天在这做手术的就是这种感觉特别的强烈，觉得就是对于他们来说的话，第一次体会到自己是很重要的一个人。 下午一点手术就要开始了，程勇大夫和于莹莹大夫与同事们走进了手术室，门外走廊里坐着数位满怀期待的白内障患者，而楼上等待护士叫号的病人更是坐了满满一大屋子。今天一共要进行35例手术，护士说不知道几点才能全部结束。下午四点，我们先行回到了健康快车上，会议室里李东岩车长正在与前来探望的新疆伊犁州党委的领导会面，他坦诚目前的确遇到了病人数量不足的困难，希望州里头能够帮助他们加大宣传的力度。 前两天计算呢是平均每天15个，平均每天15个，但是我们的能力呢每天大概在平均30例左右， 30例 左右啊。对， 我们可能宣传这方面呢 6月20几号就上山了吧， 死角，因为这个伊犁呢它是个牧区嘛，1到6月10号左右它就上山， 对， 一直到10月份它上了到牧区去了， 就转场了， 它都在不在那个 都 很分散的，想把我们的工作做好，基地医院也好，这个其他这个服务安保各方面我做好呢，争取更多的支持。 这个项目非常好，我们非常愿意到伊犁来，能够给更多的人做这个白内障手术，您再给予大力的支持，能够火车还能够有第二次、第三次。谢谢您了， 我们先生。 哎， 会谈结束之后，李车长又和给此次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快车提供了大量支持的中国石化伊犁公司的领导认真地协商了接下来工作的各项细节。不知不觉，太阳和地平线的角度越来越小，他将健康快车包裹进了自己金色的余晖中。晚上8点半，程勇和于莹莹大夫和护士们终于从医院回到了车上，电视里播放着新闻节目，蔡大厨把做好的香喷喷的晚饭也摆上了桌，大家坐下来开心地交流自己一天的感受，就像一家人一样。 这个项目它是一项扶贫项目，对，而且现在跟中央提出精准扶贫是非常吻合的。为什么说呢？因为它是具体到人呢，它确实给那些贫困的人带来光明。你想想，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因病返贫，因病致贫，你由一个看不见光明的人，你把他光明给他带来，给他做好手术，他又能成为一个劳动力，又能家里创造财富，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事儿吗？是吧？ 救了一个人是救了一个家庭， 救了一个家庭，这不就是精准扶贫吗？我跟你说，你要是想明白了做善事，心态一定会好。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我们健康快车是改革开放精准扶贫的开路人，因为他20年前就开始了。哎，人往往就是这样，你要没有利益的时候你要付出，那时候会很高兴的，但一旦你要把利益掺杂了进去，这个味道就变了，你会很在意的， 很计较， 就是在意嘛，对吧？我还没说计较，你就会很在意，因为有利益在。但是都没有利益的时候，这事儿做起来会很舒服。 今年四列健康快车火车医院分别在新疆伊犁、广东湛江、黑龙江牡丹江、